今日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到四十五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在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杨顺仪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有福的人，请杨牧师。 咁咧就弟兄姊妹吓，大家圣诞快乐啊！今日咧其实就是 Boxing Day 啦，咁唔知道大家咧拆咗几多少份礼物啦，或者未嘅，因为今日咧而家系你哋早上嘅时间吓，但系咧就是我哋香港晚上咧十一点几啦。咁今日我哋完咗主日崇拜之后咧，下昼我就出席咗一个婚礼嘅。本来今晚咧我要参加嗰个婚宴，但系咧我就婉拒咗，因为咧有一个更加重要嘅属灵嘅筵席啊，就系呢一个属灵嘅筵席我要参加。咁所以咧我呢段时间咧就俾咗大家啦。其实我系都几攰嘅。咁出席完个婚礼之后咧，好彩翻嚟屋企咧可以咧恰到半个钟，所以咧而家咧都希望我以最佳嘅状态咧嚟到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刚才咧都有少少时间同大家倾偈嘅时候咧，好羡慕你哋啊！原来咧你哋可以喺美国咧周围去去第二个州啊咁样，可以同屋企人团聚吓，睇下阿 Karen 啊、Alex 啊，你一家人咧，原来咧喺一齐可以一齐去崇拜。这个呢实在都是很大的福气来的。反观在香港呢就来来去去都是困了在香港这个这么小的地方里面。咁就周围都很多人，所以有时呢宁愿都是在屋企里面呢静静地过一个呢真是平安夜同埋呢圣诞夜。咁今年呢就唔是今年，其实这两年呢確實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聖誕大型的活動都被迫取消了。我們又沒有做報佳音，又沒有去醫院那裡做床邊報道，又沒有那些很大型的聖誕聯歡會，只能夠做一些很簡單的是一些團契小組式的這樣簡簡單單的一些的聚會我很羨慕你們美國那邊可以呢跟家人一起可以呢享受這個普世歡騰的大日子我想問一下大家呢在聖誕節期間呢你們最常見聽到的那段經文是什麼，是哪一段經文，大家有沒有印象啊？我咧就冇打出嚟俾大家嘅，不过咧我就知道应该咧你哋最常听到嘅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嘅，就系话咧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下一句咧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嘅人。嗱，其实咧对于基督徒嚟讲咧，圣诞节纪念嘅咧远远超过基督降生事件。其实圣诞节真正要显露的呢是上帝的爱。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呢，他自己竟然成为人。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不是偶然的，是上帝自己本体的呈现，亦都是救赎事件的开展。从圣诞节到受苦节呢，其实是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一个的旅程来的。圣诞节的马槽和受难节的十字架呢， 是耶稣一生中最无助的两个时刻，但是呢偏偏它是上帝荣耀的两个高峰。马槽是荣耀的开展，十字架呢就是荣耀的圆满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没错，圣诞是为上帝带来荣耀的。这样圣诞又为我们人类带来什么的福气呢？今天我就尝试和大家呢是从这个路加福音一章39-45一段上帝藉着伊利沙伯对玛利亚的祝福，你就看看呢什么为之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呢是怎样的呢？刚才呢Tony 跟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呢，这段经文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的，我们称之为平衡的结构。这个平衡的结构呢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用 ABC 来代表，第二部分呢就是 A 派、B 派、C 派，而这两部分呢其实是互相对应的。我们看看 A，A 咧系一章39-40讲到咧，玛利亚就去探访伊丽莎白啦，去到佢屋企啦。而对应翻咧就是 A 派嘅一章43，嗰度讲到我主嘅母到我这里来啦。咁 B 咧就系、是、一章41，讲到咧伊丽莎白肚里边嘅胎儿跳动。咁 B 派一章44咧，同样都讲到咧伊丽莎白的胎儿跳动的。 C 呢一章42就是讲到呢伊丽莎白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而 C 派呢就是一章45就是说呢相信的女子呢是有福的。所以今天呢我就会尝试按照这个结构呢来将整段经文呢分为两部分来到跟大家分享了。第一部分呢就是玛利亚向伊丽莎白问安的，就是一章39-42了。我不再重复读了，我 highlight 了一些红色的地方，我想跟大家是讲一讲的。经文讲到一开始就说那时候，那时候究竟是几时呢？如果呢大家看回前一点的一章26-38就会知道呢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玛利亚从天使加百列，他知道自己呢将会因圣灵感孕 要怀孕生子，又知道呢他有一个很年老的亲戚叫做伊丽莎白，他竟然呢已经怀孕了6个月了。就是在这件事件之后，那就是这个时候了，玛利亚呢就即刻起身就去这个经文说去急忙往山地去。这里呢讲去去伊丽莎白那里问安，其实呢有学者呢都说其实玛利亚不是单单去问安那么简单的，他是很想呢去得到一些印证，因为他从天使加百列口中所听闻的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而他又知道呢伊丽莎白都经历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伊丽莎白应该跟他会产生一种共鸣的。所以呢大家会看到他的心情呢是几咁的心急，所以经文说他很急忙的往山地去。去哪里？去到一座城那里，原来呢伊丽莎白就是住了在那里的。经文呢又提到呢他入到撒加利亚的家就问伊丽莎白的安。那撒加利亚是哪一个呢？如果我们再看回前一点的一章5-25呢，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就是伊丽莎白的丈夫啦。原来呢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来的。圣经怎样描述呢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呢？咁在一章6-7嗰度咧，圣经咁样讲嘅，佢话咧呢两个人即系撒加利亚同埋伊丽莎白咧，喺上帝面前都系义人。 他们都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呢不生育，两个人呢又年纪老迈了。大家呢不知道知不知道不生育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是一种很大很大的羞耻。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既然他们是异人了，为什么要经历一些这么羞耻的事情呢？异人不是应该有好好的际遇的吗？异人不是应该蒙福的吗？为什么偏偏要面对这么大的羞耻呢？羞耻背后又会不会蕴藏住上帝一些 很奇妙的计划，或者一些很美好的计划呢？上帝会不会为异人来到伸冤的呢？如果会的话，上帝几时会向异人来到去伸冤呢？这些呢都是我看一章六至七节的时候呢一个很大的问号的。不过呢当我一路一路看下去的时候呢，原来有答案了。因为有一天呢，当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他执行着他祭司的职务的时候呢，忽然间有天使向他显现，就告诉他呢，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呢将会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呢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日后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了。当时撒加利亚他信不信呢？经文说他不信。为什么？因为他太太实在年纪老迈，是过了生育的年龄。现在在香港呢大约40岁呢我们就为之高龄产妇。如果他说过了生育年龄呢，有可能已经是去到50-60岁了。所以当天使跟撒加利亚说话他太太将要怀孕的时候呢，他不信了。就是因为他不信呢，圣经记载到呢他突然间哑了，他讲不到嘢，直至到几时他才可以讲返嘢，就是当施洗约翰即是他们的仔出世那一天，他就可以开声讲嘢赞美神了。而伊丽莎白呢，他因为经历了神很大很大的恩典，将他从得育这个这样的境况里面呢释放出来，他终于生了个仔了。所以在1章25节那里，伊丽莎白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耻辱除掉。没错，上帝是会在他的认为啱的时间里面呢，是会除掉异人的耻辱的。我不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一些耻辱，会不会都在心里面向神，或者如果你未信主的，向这个天来个求问，天啊，究竟几时可以将这些耻辱除掉呢？原来圣经呢都有一句说话给到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我们要忍耐，也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呢，除了经历一些很令我们觉得很羞耻的事情，当然如果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而感到羞耻的呢，那这个就是无可厚非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面呢，我们是会经历一些事，一些事情不关我们自己事，是莫名其妙。譬如好像伊丽莎白那样，她得育都不关她事的，是吧？但是她就要经历承受社会对她那份的歧视了。同样呢，有时在我们人生当中都经历很多很不如意的事，很痛苦的事，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最近呢有个姊妹来跟我分享，她说很艰难，原来呢她发生了婆媳纠纷。她是大约30多岁结婚呢是1年而已，但是跟她的奶奶呢是完全相处不到，她们一起住的，很痛苦很痛苦。她经常来问我， 杨牧师，究竟他做错了些什么事？为什么上帝要给个这样的奶奶给他？很多事情我都解释不到，我只是安慰他，我说几艰难的日子都总会过去的，上帝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出手了，所以我都叫他忍耐。我说你奶奶已经七八十岁，很难要去改变一些价值观、人生观，很难要去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唯有我们做后生的尝试去体会一下长者去背后那种的想法。后来有机会呢，我都跟他奶奶见面聊天，我发觉呢，原来奶奶是很锡这个新抱的，只不过呢，原来他不懂得怎么去表达，他经常用一种呢 很恶 的声气来跟他的新抱来去对话，而新抱接收了呢，就会觉得这个奶奶呢经常骂他，而大家呢是 connect 不到。所以呢，我就好有呢种嘅负担咧，就系日后约佢哋两个出嚟见下面，喺我面前咧，我同佢哋做少少一啲嘅心理治疗咧，希望可以将呢个奶奶同呢个新抱嘅结咧可以解开。咁呢样嘢咧，都而家咧经常都摆我心里边，成为咧我都为佢哋祷告嘅一个嘅项目。所以人生里边咧，真系，我们会无缘无故经历一些令到我们很不开心的事，但是又解释不到的。所以我就说忍耐呢，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几艰难的日子都总会过去的。我就用这样来到去跟弟兄姊妹来到去分享。那我们又看一看呢，当玛利亚他向怀孕了六个月的伊丽莎白问安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们看到呢，当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一入到伊丽莎白的耳朵呢，伊丽莎白她里面肚里面的胎呢就跳动起来。这个其实应验了之前先天使对撒加利亚所讲的预言的。因为天使的预言呢，伊丽莎白肚里面的胎呢，在母腹里面呢已经被圣灵充满了。现在不单止这个胎儿被圣灵充满，连妈妈伊丽莎白都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的，特别是一些比较灵恩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很著约去追求被圣灵充满。究竟什么为之被圣灵充满呢？其实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呢，是完全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去引领。圣灵是主动的，人是被动的。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跟着呢就会被神的话语来到充满。所以我们看到当伊丽莎白她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她随即呢就是对玛利亚呢，是好像代表着上帝呢向玛利亚宣告一个祝福了。伊丽莎白怎么说呢？她高声喊着说，她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都是有福的。由于伊丽莎白她自己亲身经历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上帝除去了她不育的羞耻，所以她更加有信心肯定玛利亚是有福的，更加有信心肯定玛利亚所怀的胎是有福的。所以愿意我们都经常被圣灵来到去充满，能够讲出上帝的心意，能够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好了，那被圣灵充满的伊丽莎白，她跟着又讲了什么说话呢？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了。第二部分呢，就是伊丽莎白向玛利亚来祝福了。被圣灵充满的伊丽莎白，她 佢称呼玛利亚做乜嘢啊？好特别啊！佢称呼玛利亚做我主嘅母亲。佢话我主嘅母亲咧嚟到我呢一度啦咁。嗱，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伊丽莎白佢知道玛利亚所怀嘅胎咧，佢嘅身份绝不简单。这个胎儿竟然咧系基督，系救主。所以玛利亚咧就系救主嘅母亲啦，好奇妙吓。其实一入屋，玛利亚冇将佢嘅经历同伊丽莎白嚟到去分享，但系当玛利亚一向伊丽莎白问安嘅时候咧，佢里边嘅胎儿就跳动，而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讲出佢称呼玛利亚做我主的母。这个呢一点都不简单。伊丽莎白说，跟着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呢都要应验。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或者是被圣灵充满之下的伊丽莎白呢，她向玛利亚宣告了一样东西，就是说玛利亚你放心，因为呢上主对你所说的话每一句都要应验。其实伊丽莎白这样讲呢，目的是要坚固玛利亚的信心，让她一步一步呢得到印证。因为玛利亚从天使加百列所听到的东西呢，实在呢太过惊人，她自己呢一下子呢未必接受得到，所以她即刻要去伊丽莎白那里是求印证了。我很快就讲完这一段经文了。我们想一路去思想些什么问题呢？样我们从这两个孕妇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究竟我们学习到什么为之有福的人呢？什么为之有福的人呢？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回早一点的一章三十八节呢，当天使和玛利亚讲了一番说话之后呢，玛利亚呢就讲出一句呢很信服的说话。他说呢，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一句代表佢好信服嘅说话嚟嘅。其实上帝真系好奇妙嘅，佢竟然拣选咗一个咧小女子，一个好平凡嘅小女子玛利亚去成就救恩。嗱，究竟玛利亚佢喺整个嘅救恩事件里边，佢做咗啲咩事咧？佢有咩咁伟大咧？佢做咗咩大事咧？嗱，其实咧，如果我哋细心看一看路加福音呢，我们会发觉玛利亚什么都没有做过，她做了是有唯一一件事，就是信靠信服，就是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她身上，就是她接受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召命，就是怀孕生下圣子耶稣基督。信心咧系要有对象嘅，信心咧嘅对象咧唔系其他人，唔系自己，唔系环境，或者唔系咧我哋要追求嘅一啲嘅成就，而系上帝，而且咧仲系上帝口里所出嘅一切说话。嗱，只要我哋有信心，唔单止有信心相信上帝嘅说话。而且呢，我们是信服上帝所吩咐的，那我们就会被圣灵充满。因为很多人呢就会怎样去追求圣灵的充满呢？其实很简单的，只要我们好像玛利亚，好像伊丽莎白这样，不单止相信上帝的说话，并且呢信靠信服上帝，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咁我哋就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呢就能够明白上帝嘅说话，包括圣经好多好多嘅原则和 同埋咧上帝喺我哋个人生命当中嘅心意啦。所以咧，我讲咗好简单嘅一个定义，何谓有福嘅人咧？就系、是、相信并且信服上帝说话嘅人咧，都系有福嘅人。所以你同我，我可以大胆讲咧，我哋都系有福嘅人。好啦，因为有福嘅人，我哋试下从玛利亚身上面，我睇到玛利亚有乜嘢福气先？玛利亚有咩福气咧？嗱，玛利亚一出场咧，其实如果我哋睇翻路加福音一章咧，玛利亚一出场咧，上帝嘅祝福啊，就好似咧江河咁样咧倾覆喺佢身上边。上帝系藉着天使去宣告玛利亚嘅福气嘅。嗱喺一章二十八节咧，一开始天使就话：蒙大恩嘅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啦，呢个系何等大嘅福气！跟住到一章三十节咧，天使又话：不要怕，你喺上帝面前咧已经蒙恩啦。跟住咧就喺一章三十五节嗰度，天使继续讲，佢话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边，至高者嘅能力要浮庇你，因此所以生嘅咧嘅圣者咧必要称为上帝嘅儿子。跟住再落咧就系一章四十二节，系伊丽莎白讲噶啦。佢话你喺妇人中系有福嘅。跟住四十五节，亦都系出自伊丽莎白嘅口。佢话这相信嘅女子系有福嘅。我哋睇到玛利亚的的确确系一个有福嘅人，但系呢个蒙福嘅女子喺佢未得福之前咧，竟然要先受苦啊！大家知唔知道咧？玛利亚嘅嗰啲个名字啊，喺亚兰文嚟讲咧，系苦涩咁嘅意思，并唔系福气嘅意思，系苦涩嘅意思。我哋睇到喺玛利亚一生里边咧，确实有唔多唔少啊苦涩嘅地方嘅嘅经历。嗱，自从圣灵感孕，佢要怀孕生子之后咧，玛利亚就进入去苦涩嘅人生里边，佢要过着颠沛流离同埋咧提心吊胆嘅生活啦。换句话嚟讲，当玛利亚佢接受咗呢个咁特别嘅召命之后咧，佢就开始 suffer 啦，佢就开始咧进入一啲咧喺人睇嚟唔应当受嘅苦，佢受咗啦。虽然天使预告话俾玛利亚听，佢所怀嘅胎唔系普通嘅 B B 嚟噶，唔系啊，佢所怀嘅胎系基督嚟噶，系救主嚟噶，佢系救主嘅妈妈。但系喺当时嚟讲，毕竟圣灵感孕系匪夷所思嘅，系闻所未闻，系见所未见嘅。试问有边一个相信圣灵感孕啊？有边一个相信童女会怀孕生子啊？喺别人嘅眼中，玛利亚系一个不折不扣嘅未婚妈妈。嗱，当然喺今日嚟讲咧，未婚妈妈咧系经常我哋见惯不怪噶啦。有唔少嘅艺人咧，亦都用未婚就大肚嚟到大肆宣扬，去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不过大家想象一下，在二千几年前，未婚怀孕是违反了道德律法的，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所以我们看到当玛利亚她很勇敢地她说，上主啊，照你的说话成就吧。当她接受了这个召命之后，他就开始 suffer 了。根据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记载，当希律王他听到哇这个救主已经诞生的消息，他竟然下了一个追杀令，他追杀全城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所以玛利亚随即他一家三口就被逼呢是开始逃亡的生活了。他们逃到埃及，直至到几年之后希律王死了， 他们先至辗转翻翻去拿撒勒嗰度嚟到去定居。整件事对于玛利亚嚟讲，究竟系发生咩事啊？天使唔系明明讲好呢一个孩子系圣者嚟噶，系上帝嘅儿子嚟噶，系以马内利啊？点解呢个上帝嘅仔呢、这个以马内利，佢嚟到唔系要减少呢个人世间嘅苦楚，唔系要减少呢个人间嘅罪恶嘅咩？点解好似啱啱相反，却带嚟更大嘅灾祸，带嚟更加邪恶嘅事嘅？连呢个希律王竟然连两岁以下嘅男婴都唔放过嘅，究竟何谓以马内利啊？何谓上帝嘅儿子啊？何谓至圣者啊？其实好多时候当我哋接受咗召命嘅时候咧，会不知不觉之间系进入咗受苦嘅阶段喎。如果大家都有听我分享过咧，当我一蒙召信主作传道人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失法。我丈夫嘅生意开始一落千丈，我哋要去到破产嘅地步。对于我来讲，其实有一段日子都是很莫名其妙的。上帝，我不是接受了你的呼召吗？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事呢？难道以马内利另一个意思就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的一个记号？又会不会因为这样而阻碍了很多人跟随耶稣，不敢信耶稣，不敢接受耶稣一些很特别的召命呢？有很多人呢都很怕入神学院接受装备的，因为觉得入神学院接受装备要放低很多东西。首先第一件事就没了收入先，要从一个职业的做事的人变成一个学生。其实很多很多东西呢都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很多东西呢是需要凭信心呢去仰望上帝的恩典，仰望上帝的供应的。但是呢，我很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未经历过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呢是不够大的。我那时因为是面临经济很大很大的困难。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是人家一个学期交一次学费，我呢是每一个月只能够交一次学费。因为譬如我收四科呢，我每一个月只能够交一科的学费。而且呢我是没有钱交学费。是有一个未信主的细佬，是我的细佬，是每一个月他出了粮之后呢给2000元我交一科的学费。但是就在这些这样的日子里面呢，正正就是让我去经历以马内利的平安，正正就是让我去体会得到什么叫做有神的供应，什么叫做呢是有神与我同行，这个这样很特别的平安。没错，很多人都以为没有灾没有难没有病没有痛，那就是有福咯。当然了，没有灾没有难没有病没有痛是很难得的，当然是有福啦。但是这个不是永恒的福气来的。永恒的福气呢就是在苦难里面经历到神，而且呢仍然呢对上帝是信靠信服，仍然懂得感恩，相信呢恩典是够用。这个不正正就是玛利亚让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的咯。在这条天路历程里面呢，我们一路一路走的时候，其实 当我哋回望过去，全是恩典。我哋睇到上帝嘅恩手真系从来都冇离开过我哋，否则我哋唔会行到今时今日呢一步。上帝永远都唔会让我哋孤零零咁咧走呢一条十架嘅道路。上帝会带领我哋去经历人间一切嘅艰苦，但系佢系以马内利，佢会与我哋同在，同我哋一齐去经历，同埋同时佢会俾到我哋有安慰同埋鼓励。所以我去写呢篇讲章嘅时候咧，不禁会再要思想以马内利真正嘅意思系乜嘢咧？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成日讲以马内利嘅时候咧，我哋谂得好正面嘅。其实我谂翻我自己嘅人生，谂翻啊玛利亚佢哋经历，似乎以马内利唔系个有另一面嘅，唔系单单系正面，而系话咧以马内利系代表住苦难嘅记号。不过亦都提醒我哋喺苦难嘅当中有上帝嘅同在。嗱，我哋睇睇当玛利亚佢进入佢个苦劫啊，因为佢个名本身就系苦劫嘅意思。上帝点样与佢同在？上帝点样去保守佢？上帝点样看顾佢？上帝咧为佢预备咗三个人去帮佢，去陪伴佢，去经历呢啲嘅苦劫嘅。喺第一样，佢预备咗咧，上帝预备咗天使加百列。点解天使加百列咁特别咧？上帝唔系差派随便一个使者去通报话俾玛利亚听佢要怀孕生子，唔系，佢差派个天使长加百列咧。如果根据次经一啲记载咧，佢唔系普普通通一个天使嚟嘅，佢系天使长嚟嘅。上帝差派天使长亲身亲自去向玛利亚通报，咁所以咧，当加百列同玛利亚讲佢要怀嘅胎来头非同小可嘅时候咧，嗰、那个可信性咧系特别高嘅，所以让玛利亚咧佢得到好大嘅安慰同埋信心，去仰望上帝，去面对佢心里边嗰种嘅战战兢兢，嗰种嘅恐惧。第二咧，上帝为玛利亚预备咗佢嘅未婚夫约瑟。圣经话咧，约瑟系一个义人嚟嘅。其实大家谂下，如果系个义人咧，佢系可以真系休咗玛利亚噶。因为大家谂一谂啊，临结婚之前，竟然听到一个消息，话自己嘅未婚妻有咗，而知道呢个 B B 唔系自己经手嘅，你谂下，休咗玛利亚系非常合理嘅事情嚟嘅。不过圣经话约瑟系一个义人，佢唔想当众去羞辱玛利亚，只系想暗暗嘅休咗佢。嗱，其实约瑟系可以当众去羞辱玛利亚，因为当时未婚怀孕确实是死罪嚟，但是约瑟可能都是很爱玛利亚，他想我暗暗地休了他，可能保存到玛利亚的性命，等他慢慢匿埋生了个 BB 就算了。但是上帝好好，上帝有一次在梦里面呢，他透过使者向约瑟来到去显现，告诉约瑟听，约瑟你不用怕，你娶玛利亚吧，因为他所怀的人呢是圣灵感孕，不是被你戴绿帽，他没有做过对你不忠的事。约瑟是一个义人，所以他亦都相信上帝的说话，他就是这样娶了这个未婚就怀了孕的玛利亚。 同佢一起去进入呢个苦劫当中。所以玛利亚佢唔系孤单嘅，佢有一个好好嘅丈夫约瑟陪伴佢。上帝透过约瑟将玛利亚摆喺佢嘅翅膀荫下去保护佢，避开咗众人嘅石头，避开咗众人嘅闲言闲语。第三个上帝为玛利亚所预备嘅咧，就系佢嘅亲戚伊利沙伯啦。上帝佢知道玛利亚嘅软弱同埋疑惑，所以佢事先就让佢嘅亲戚年老嘅伊利沙伯同样经历一啲不可思议奇妙嘅事。去到首先坚固咗伊利沙伯嘅信心，然后又藉着伊利沙伯嘅口去坚固玛利亚嘅信心，肯定玛利亚系有福嘅，肯定嘅胎儿系有福嘅。既然我哋睇到一个有福嘅人，佢唔系一帆风顺，佢系会进入一啲嘅困难当中。问题就系话，当我哋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哋点样去处理呢？其实玛利亚咧又俾到我哋一啲嘅提示嘅。我哋睇睇玛利亚，佢俾到啲咩提示？当佢遇到苦难同埋疑惑嘅时候，第一样嘢佢点样做啊？佢揾人去倾诉，佢即刻去急忙去向跑去山区里边。大家知唔知道由玛利亚住嘅拿撒勒去到伊利沙伯住的山区是要走几耐几远的路程啊？大家知不知道？四日的路程，而且是玛利亚当时应该是十零岁的，一个单身女子，十零岁的单身女子走四日的路程都要去找她的亲戚伊利沙伯来到去倾诉。可想而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人倾诉。如果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倾到说有人是患了抑郁，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将自己所遇到的事情他压抑了在心底里面，他不出声，而那些疑惑呢就让那些好像疑团那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令到呢他由开始慢慢信变成是不信。所以呢玛利亚做了一个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就是说我们有疑惑有困难有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是找人去倾诉。在我的牧养的经验里面呢，我们呢会有一些的小组分享的。有时呢我们将一些呢是有类似经历的人呢摆在一起。譬如是有个叫做癌症小组。将这些的组员个个都是有癌症的经历。有些好翻，有些呢是在患病当中经历的。将这些人呢摆在一起，彼此来到去分享。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很惨，我是这个世界最惨的人，我是这个世界最不幸的人。但当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坐下来到去分享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听完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原来我都不是最惨，原来我都不是最苦。亦都咧，有时咧听到别人点样喺最辛苦嘅过程里边去走翻出嚟，去再一次站翻起身，呢啲嘅经历咧会成为佢里边一种嘅激励，系让到佢亦都有能力咧企翻起身，勇往直前，排除万难。人哋可以做得到，点解我做唔到咧？于是咧，我哋呢一类所谓嘅治疗小组呢是能够发挥到呢彼此激励，互相守望，大家扶持，这种这样的很特别的果效，能够有一种呢跨越苦难的能力。 所以呢我都好好好鍾意呢係成立呢啲咁特別嘅，我稱呼佢做呢係治療小組，讓一啲有類似經歷嘅人呢走埋一齊去分享佢哋嘅經驗，彼此激勵嘅。好啦，另外呢第二樣嘢，瑪利亞俾我哋睇到嘅榜樣，俾到我哋咩啟示呢，就係、是、話我哋唔好單單注視嗰啲我哋失去咗嘅嘢，而是呢要注視返我哋而家所擁有嘅嘢。點解瑪利亞佢喺咁大嘅困難當中仍然可以歌頌上帝嘅？因為瑪利亞去專注嘅係佢所擁有嘅嘢。瑪利亞擁有乜嘢？瑪利亞佢有天使加百列去安慰佢、鼓勵佢，有加百列佢講上帝嘅應許。瑪利亞有乜嘢？佢有上帝藉著伊利沙伯俾佢嘅祝福。瑪利亞仲有乜嘢？佢一個好愛佢嘅未婚夫二人約瑟陪伴佢、支持佢、了解佢。最重要嘅，瑪利亞有聖靈與佢同在，所以佢能夠跟住就有一個嘅尊主眾，尊主為大，我心尊主為大。这个玛利亚的专主众就出来了。所以人生当中呢，总会呢或多或少是会有一些失去的。我们可能会失去了我们挚爱的亲人，可能会失去了一些我们觉得很有纪念价值的物件，甚至呢我们会失去一些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注視在這些所失去的東西裡面，我們會經常會在一個很懊悔、很不開心這樣的心境裡面。瑪利亞告訴我們，我們要專注，我們要注視，我們要聚焦在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上面。這個是我最近都是經歷到嘅一啲嘅事情，我想都提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经历。大家都知道咧，我出读完神学之后咧，我就去咗一间都系比较大嘅教会咧，中小型啦，四百几人嘅教会咧，又唔系话好大，但系咧都唔细嘅。咁我哋咧有一个好大嘅团队嘅吓，就有教牧同工啊，有干事啊，咁有十几人咁样吓，咁最近呢我就返去我自己嘅舞会侍奉啦，因为牧师呢，我哋我带我信主嘅牧师呢，佢患咗 cancer， 佢要退休啦，咁一路请唔到人，所以呢我就有感动呢，就喺2020年初呢就返去我舞会侍奉。嗱，我舞会呢就係、是、一间好唔同嘅教会嚟㗎，佢嚟自大宗派，但是呢是一间细堂会来的，大约呢有100人左右。那我回到去的时候呢，哇，我有好要好大的适应啊。无论在人数方面少了很多，在教牧同工这个团队里面呢少了很多。最初呢牧师都因为我刚刚去到呢，那他就都继续留低几个月的。那没几耐呢他真的要退下来了。咁当时呢我哋仲有一个嘅传道同工嘅，后嚟呢啱啱喺今年嘅八月呢，佢都因为个人嘅理由呢又辞咗职啦。咁突然间呢得返我一个人喎，咁干事呢就得一个干事喎。咁我心里面呢唔知点解呢有一种呢莫名其妙嘅孤单感啊，我都唔知发生咩事。后来呢我就一路在这祈祷了，我怎么算呢？我真的很难这样继续侍奉下去，跟我之前的团队呢真的很不同啊。但是很奇妙，当我祈祷之后呢，当我仰望耶稣，耶稣真的好像有首歌一样，他就用笑脸去帮助我。圣灵提醒我呢，你不要看到你失去那些东西，你试一下，你试下睇下你而家拥有嘅系乜嘢？于是我就静落嚟咯，我就谂一谂，咦系， 我虽然只是得一位干事，但这个干事很能干，他可以帮到我呢处理很多行政上面的事情，令我呢在侍奉上面无后顾之忧。我又想想，我又有一班很爱护我、很接纳我和很支持我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增加了我的安全感和、存在感的。我又再想想，我有什么呢？我有一班很爱教会的执事和我一起并肩作战，他们补了我很多的不足。我一路想想想想，我说这个不是一个超级的团队吗？而更加重要的，我有圣灵的同在和引领，我怎会孤单呢？我不需要感到孤单的、哦、没错。当我们不要注视在那些失去的东西，而注视在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了，我们就有力量去走下去。玛利亚她为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没错。当我一接受了这个特别的召命，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召命，她开始 suffer 了，她开始进入苦涩的境况当中，但是同时有以马内利的平安，有神与她同在，她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上帝的保守，她一步一步这样来到去跨过。如果你问玛利亚是不 是,、是有很独特之处、特别之处，以致上帝要拣选他去成就救恩呢？不是，刚才我已经讲了不是。玛利亚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小女子，她没什么的个人之处，但是她一样是很特别的，就是她甘心乐意去成为上帝的使女，和他很忠诚的去回应上帝给他的召命，他愿意被上帝来去使用，上帝就让他成为蒙大恩的女子，上帝就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所以天主教来讲封了他为圣母，是吗？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一班很平凡的人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没什么个人之处的，但是当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愿意谦卑信服，愿甘心乐意被上帝来到去使用，那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了。关键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被上帝来到去使用。所以我的结语呢，来到结语部分呢，就是有福的人呢要先受苦之后才得到福气，福气不是一下子呢可以见到的。特别有很多人呢有个错觉的，就是一信了耶稣呢、哦、就一帆风顺了，一信了耶稣呢就样样都掂了。其实呢啱啱相反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未必信了耶稣之后呢是事事畅顺的，很多时有很多的攻击就会来到的，信了耶稣反而呢会令你经历很多困难、会令到你呢落入一些 很疑惑好艰难的日子里面。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她都是经历了痛苦羞辱，然后才去到蒙福这个阶段。伊丽莎白她要忍受很多年很多年不育的羞耻，玛利亚要忍受童女怀孕的羞耻，但是上帝为伊丽莎白预备了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上帝为玛利亚预备了耶稣基督全人类的救主。所以 我最后那个的结论就是说，一个有福的人，他不是即刻是蒙福的，而是他会先经历了一些的艰难，但是在个艰难当中，只要他忍耐到底的，就一定会成为蒙福。所以有时我想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呢，就是有时我们即使不明白为什么要受苦，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经历这样东西那样东西，但是只要甘心乐意，不是事事要求解释的，也都只要我们有这个勇气去接受上帝的召命，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是有最好最好的安排，在他的时间 in his time 里面呢，他必然要我们看到这个福气，所以忍耐到底必然蒙福，是我很想呢是送给大家的。今天呢就是2021年最后一个主日崇拜了，我真的很希望呢，上帝是会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的。这个属灵的眼睛是看到什么呢？看到即使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苦劫啊、疲乏啊，或者是困难当中呢，都好像能够玛利亚这样一样，我们依然看到上帝的眷顾，看到上帝的同在，看到上帝的恩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其实相反，上帝是千方百计要与我们同在，要帮助我们。 他会差派不同的天使来到我们当中，去陪伴我们，去鼓励我们，去安慰我们。在我的理解，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以马内利。所以愿意当我们一提圣诞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日子，但是在开心的背后，我们可能要经历一些的艰苦，然后才深深去体会得到、这一份的福气究竟是怎样的。真正的福气是有记号的，这个记号不是在世人眼中看来的没有病、没有痛、没有灾、没有难，不是，而是说在困难的当中，在这些的灾难当中，在这些的病患里面，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愿意在新的一年，我们带着一份这样的盼望去进入2022年里面，好吗？我们同心祈祷啊。天父爸爸，我们好多谢你，你藉着你的话语，你提醒我们，圣诞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是你最得荣耀的开始。但是我们又知道，其实你最大最大的荣耀是十字架，不是马槽。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世代里面、尽管我们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困难和挑战，我们会软弱的，我们会疲倦的，我们甚至会跌倒，我们或者会放弃。求你帮助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即使有疑惑，即使有艰难有苦劫，但我们都愿意继续去信靠信服，让上帝你的心意去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当我们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叫我们去经历以马内利的平安，以喜乐的心去面对前面的挑战。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